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凤凰 Radio 综合台在香港为您直播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请到了飞哥啊，飞哥是我们办公室一个传奇的人物，今天请他来、对，也是有特别的意义。根据新华社北京7月15号电，我们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1届、12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2届、1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号12点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万里可以说是非常长寿的一位原来的国家的领导人。 按照中国的习俗，就算这个喜丧了，就是这么大岁数的才这个过身的话，算这个白喜事，算是、 对。这个消息呢，最早其实是由澎湃新闻爆出来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不汉先生最早透露给澎湃新闻，之后才由新华社发了官方的通告和讣告。我们今天为什么请飞哥来呢？是因为万里之所以这么长寿，有两个原因啊。他自认为是有两宝，第一个就是打桥牌，第二个就是打网球。那飞哥是真的见过万里委员长打桥牌的，飞哥来给我们讲讲。 不是，就是有幸，就是那十几年前吧，那时候也80多了，他走路都也得让人扶着那种、完了之后呢，就有一次我就是他们去正在打桥牌的时候，完了我正好去到那儿去看朋友，完了就之后就跟他就是就说你说啊，那个谁万里在里边打桥牌，因为他们都全是分开的，跟你们这帮就是这些另外的这些人。打球牌呢是分开两个地方的，就他们自己单独一个房间里 面。 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啊，你赶紧跟那个万里爷爷去照张相吧。 万里爷爷，你也叫爷爷？ 我肯定得叫爷爷了。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的 啊。 完了之后就进去之后的话，就跟他照了一下。完了就是这个万里，这个给我的印象嘛，就是真是挺和蔼可亲的，就是。不是像那种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那种，没架子哈， 没一点架子没有，一上来啊，你好你好你好，反正他握他那手啊，那手软的不得了，真的，这我觉得可能是做大官的全都得手 软。好像这个骨相上是说手如棉的人是有这个做大官的， 对， 男人一定要男人手如棉， 而且掌心是超红。就是那种 气血好， 瞬间已经看到这么多细节。 对，完了之后就跟 当时谁跟他打桥牌？ 当时对，聂卫平他还我有见过，但也是他们那 一 对 一的， 但我忘记当时当中有哪四个人，我忘了。 反正据说哈，这个万里的这个桥牌技艺，在党中央之内只有一个人比不过，就是邓小平。对，其他的他这是可以是无敌的，而且经常他和邓小平会切磋桥牌的技艺。邓小平就说这个中央要向北京市开战了，那因为那个时候万里是主政北京的嘛， 对对对，做一段时间北京市的这个领导部门副市长啊，什么那个书记处书记啊，都做过很长时间。 对，所以说两个人是经常切磋牌艺，基本上万里的牌技除了邓小平之外就是无敌的，而且他还拿过世界亚军，这个是非常让我震惊的。聂卫平他其实经常跟万里一起打牌的，他也回忆说，如果说输了牌，万里就会吃不下饭。然后当然除了这个 认真， 对对对，除了这个牌之外，他打网球也是非常棒的。他还在这个邓婕和燕子获得了世界级的奖牌之后，跟邓婕燕子专门打了一场。万里打网球也有一个称号叫万家球，然后当然也说了哈，他就是如果他球输了，他也是吃不下饭。所以我就忽然想到了 那么认真的， 对呀， 对一个词儿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在这个万里老先生身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这么一个特质，因为他其实做工作也特别认真的。 像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离这个万里的他当时的那个工作环境还有他带来的给中国带来的一些变化比较遥远了。飞哥应该有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有更深的一种体 会？对，尤其是北京的十大建筑都是当时万里委员长主政的，很快就建起来了，像人民大会堂。 这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因为他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呢。 啊， 暴露年龄，大家能不能算一下是什么年龄？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万里，我 看了一下这个万里的这个履历啊，他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比较了一下，因为他经常被拿来跟这个邓小平一起嘛，他们俩捆绑在一起。 对，邓小平的得力干将。 对，得力干将。那他们俩什么关系呢？我研究了一下，他们俩基本上你可以算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师徒关系。当然都出来是革命同志，但是你仔细看，他有点像师徒。为什么？邓小平是1904年生人，万里是1916年，他们俩中间差了12岁。那差了12岁以后，这个12岁这个差距有在哪里呢？就是当年邓小平这个主持这个打这个百团大战的时候呢，万里正好是做这个军需后勤的，他就在能很短的时间里很有效率的为这个邓小平然后调集来很多物资，这个军用物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为这个给这个邓小平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说嗯这个人能干，就在他心里就留下这个印象了。后来呢，到了而这两个人的履历如果你摆在一起这样并排的比较，你会发现呢，在这个1950年的时候，邓小平去了这个西南军区，他这个时候就把万里带去了，然后做这个西南军区的这个，他是什么呢？也有个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于是他让万里跟着他一块儿去帮他去做军需后勤，做搞经济这一块。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俩就在一起 了。他一直都是辅助邓小平 ， 对。 所以你这像这个改革开放之后，也是邓小平打前。就是打 他为邓小平、这个、 他为邓小平垫后， 对 对，确 实就是、 基本上万里的政治生涯和邓小平是同时同步进行的。邓小平在这个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万里也是三起三落、而且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万里在实际的执行层面去完成的、包括万里后来也想来到香港，包括到澳门去考察，但是当时因为是敏感的特首换届的时期，万里就没有成行香港之行，他只到了澳门，因为那时候有传言就说如果你来见了特首就有你挺谁的意思，所以为了避免政治敏感，老人家最后可能也没有到香港来。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影响我是能感受到，为什么？因为我去了西藏前两天，然后据说当时万里在考察西藏，然后当时他就给当时主政西藏的胡锦涛提过一些意见，就是要发展西藏的经济，大力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个时候1980年，每年呢中央政府都会对西藏有一个援助，他就提议说在1980年以后，自1981年开始，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0%，而且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修路，发展经济，然后也发展一些工业设施。反正我这次是感觉到西藏的路其实 很好吗？ 没有很好啊， 没有很好， 但是其实有路了，因为有很多地方就是这条路就修到那个村里，那个村里如果没有路的话，所有的藏民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你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而且 是基础建设，然后保证了以后，它这个自然就能够把这个经济啊、人啊、货物啊、商品啊就流通起来了。 对，而且确实你从藏民的口里来说，他们能够深刻感觉到自己生活是发生了变化的。可能我们作为从发达地区到西藏的人看到的可能还是觉得西藏落后，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想，如果当时没有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对西藏这种发展的支持，可能西藏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水平。 这一点你又可以看到他跟这个邓小平的交叉，就邓小平是1951年是邓小平领军然后进西藏工作的， 对， 这个和平解放了西藏的，所以这点上你又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轨迹有一个交叉了。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评价万里，就像其实讣告里讲的一样，万里在这个经济改革的方面其实是有很大贡献的。包括我们也采访了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他也是认为万里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他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尤其是对经济上的贡献。我们来听一下张老师是怎么评价万里委员长的。 首先肯定他是一个80年代的一个改革的先驱，这个应该是他这个历史地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后从他的这个一生这个政治历程来看呢，他也有一些个节点吧，他是可圈可点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是当然是他的讣告上已经谈到的，就是比如说北京市的规划建设呀，比如申奥啊什么这些，我们就不去多说。主要我注意到的就是一个是，他在文革期间吧，就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他就配合这个邓小平在铁路系统搞整顿，那么实际上后来就被打成什么右倾方案后， 以他这一生也是蛮有戏剧性，就是76年批邓的时候啊，这个铁道部是大概7月27号通知万里说要他做检讨， 嗯， 结果第二天就是唐山地震就没开成这个会，然后9月8号又通知他要做深刻检查，第二天毛泽东逝世又没开成， 嗯， 然后10月6号又派人到医院说让他准备接受批判，结果当天四人帮就倒了，所以他这一生这个很有戏剧性。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先驱，那么他当时流传的这个两句话嘛，药吃米什么找万里，药吃粮找子阳，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和赵子阳等于是齐名的这么一个改革领导人。那这个而且我想他和胡赵在很多观点上都还是一致的，他在安徽主持工作期间这个就是推行了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实际上这个应该说是打破了中国这个农业的一个瓶颈，就把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完全打破，但是他由此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他没有能够进入常委，这个也是因为有很多人反对他，但是应该说他一生的立场来看，这个他始终是一个这个改革的先驱。今年啊，这个去世的元老特别的多，这个使我想起了1976年的那个情景。那一年也是天灾人祸，然后这个一些个元老这个相继去世，所以我想总觉得好像他的去世给中国的未来留下很多的不安，这种不安随着现在的这个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呢，这种不安显得越来越强烈，这个恐怕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知道万里他在执政的后期他有主张说要这个推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是后来这个提议好像也是没有被贯彻执行下去。 这个提议可能是也是基于中共执政的一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所以呢他提出这点。那个没有科学化民主化当然决策就会错误嘛，有57年的反右就是把科学与民主给打掉了，后来才有这样那种盲动式的所谓大跃进呢。所以这一类的灾祸就是缺乏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嘛，都是由个人说了算嘛。所以这个历史经验，我觉得万里基于这种中共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一点是很正确的。只是可惜就是后来其实还是按原来的那套在做，到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有时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时候可能是撞了南墙后悔迟，所以那个现在我们也只能看，我现在看不出有任何主动这个改弦更张说重新这个思考过去的教训接受教训，现在好像还是表现得相当的自信，也在自信的状态下，我想大家都说不出什么来，即使说了也不会被接受。 那像万里他当时是主动要求辞职的，然后就是退休回家休息，那您觉得他当时为什么要主动要求辞职呢？ 他也是过了好几年才退下来，他也不是马上就退下来，就是说他当然他就是不再继续担任这个公职的话啊，这个你像他是88年当选的嘛，88年当选到这个93年，那这个正好是他这一届嘛，所以他这个退下来应该说是按任期来讲这个是属于正常的。那么至于说这中间啊，这个党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而他本人对于这个高层的政治有一种厌倦，这个都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他退休以后就是打打桥牌嘛，我也有朋友是他的牌友嘛， 啊， 反正那个老人家那个还是很率性的，有时候那个也会耍点脾气，反正对他不喜欢的人他还是有态度的啊。 张老师说 他也有朋友，不会就是飞哥吧？ 应该不是， 是 就是反正万里委员长还是很率性的一个人，起码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现在可能知道他对这个家庭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家训就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经常的抛头露面，不要在退休之后还要去对现任的这些领导人指手画脚、 啊、 可是好像最出名的是他的 孙 女 万 宝 宝。 对、万宝宝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珠宝设计师。 对， 当然这个著名是打上引号的啊，因为我们在国内好像知道他的消息还是比较少的。 我今天看了在那个淘宝天猫上有他的旗舰店，可以买到他的这个饰品。 对，他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对， 我 觉得其实就是以就小女孩那种比较 Q 啊，一些卡通啊动物的形象上面都是有的，觉得挺好看的。当然价格也不菲啦，都是真金白银钻石的。 对啊，宝石嘛，他也是不肯用这个次货。就像他说的，说虽然他的家庭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气，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个人的实力。他也不否认这个家庭给他的政治影响对他成功的帮助。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是很努力的。当然这个努力也是相对于很多很多其他的有背景的二代们， 我觉得相对来说他已经是算一个靠凭就是打引号的凭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技手艺吃饭的人了。他没有去搞一些什么财技啊，成立一个大公司做一个董事长啊，或者什么这个翻云覆雨，而是只是就是做一个小小的珠宝店，然后自己靠这个镶点石头来这个挣钱。包括其实我看了一些采访，那么大家对他的采访除了对他本人好奇，其实也更想从他身上知道当年这个万里在家里就是在这个亲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其实就跟一个疼爱这个孙 女的 爷爷是一样的， 对， 经常会在家里还要等着他这个一起回家吃饭啊什么的。当然你也可以看出当年这个万宝宝说红色公主的确也是过着非常好的生活，家里有司机有厨子，然后说当年他读红楼梦的时候是专门有一个红学家来，然后到中南海，现在他住在中南海，然后陪他一起读这个红楼梦，说是怕他防止他早恋看了红楼梦早恋怎么着。 对，起码他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可能名下有国有的资产，然后在国有的企业任老总。而且他的这个 性格也我觉得不会干这种事儿。 对对，确实，而且你看他的长相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东方美人，有特别像这个 西方社会里的东方美人。 对对对，特别像花木兰电影里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个主角。 很多人都说他像花木兰。 但是我们也看到万里他我们看到讣告中对万里的评价，就说万里是对改进作风坚决整治腐败坚定的支持，他也非常的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似乎从他的家庭背景上来看他的后人们也是秉持了万里先生这一贯的这些作风。他把对这个政治的追求和家风严格的要求然后融合得很好。当然了可能他做的最大的贡献不是他对家庭或者说对之前在政治上的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农民的生活他的一些做法和作为改善了整个中国农民生活的现状，那就是他当时推行的包产到户。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听到炎黄春秋副主编徐庆泉先生是如何看待万里委员长他当时推行包产到户的，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其实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时候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在农村、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农民，他们可能因为土地的贫瘠或者说种种的原因吃不上饭。当时呢，万里是主政安徽，他去农村考察，就发现有一家农民老人躺在床上，然后还有两个女孩窝在炕边的一个大坑里取暖，然后就忽然发现，哎，为什么我来了他们都不起来迎接我。后来老人起来了，发现老人没穿裤子，他这时候才明白那两个女孩也没有裤子，这一家人四口人、对，因为唯一的一条裤子被人穿出去干农活了、当时万里就非常非常的感慨，想为什么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连裤子都没有。 当时你说，你刚才你说这个土地贫瘠其实不关土地的事，当时就是你说的这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什么？就是什么都是一波轰，就是什么都要一起做，就是土地也集中在这个公社手里，然后这个种什么怎么种谁来种，然后还有包括种完了以后的收入也要平均分配，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大的打击了这个每一个劳动者农民的积极性了。所以呢，就是万里从这里面就开始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我们需不需要管这么多，管这么具体。 对，其实我说的这个土地贫瘠是打引号的，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 听众听不到你打引号。 人民公社的这个制度呢，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可以养活农民的，但是在更多的地方，有很多农民他们是吃不饱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在平原地区，这种人民公社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像山地的地区，因为土地相对而言是比较贫瘠的，它的产量没有那么高，所以就必须要精耕细作，要农民有更高的积极性，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粮食，才能吃饱饭。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徐庆泉先生他是怎么评价当时万里推行的包产到户。 万里其实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要治理到万里人，这是他的农村改革的一个贡献问题。第二个，所以他在这个所谓的他从八五年以后，尤其八五年以后，他比较强调的决策的民主化问题。 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对这个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有贡献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我看来，我是很多人强调的是他第一方面，就是他的要治理到万里。其实我恰恰认为，对万里来讲啊，这个东西啊，就是所谓的在农村改革这一块，我感觉我不需要什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勇气，更多的这样背的。但是你要考虑到万里啊，他推行这个政策，他为什么可以违背中央的政策，他来自己来做的政策。这是第一个思考问题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在当时是不是除了万里之外，就万里一个人在违背中央政策。当时在第一线的其实很多人在违背中央政策。举个简单例子啊，横向看你就能看明白。第一，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稍后一点赵紫阳在四川搞农村责任制。再稍微后一点是周慧在内蒙，与周慧同时的是贵州的徐立青，他也搞了。就是当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一个重要想法是革新其势。为什么他们可以革新其势？是因为当时维权政治是坍塌了，这个粉身碎骨以后，鏖锋当政，实际上结束了毛这个时代，毛一种威权政治时代。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侧面，胡耀邦当时在中央党校当副校长，他要搞这里边的讨论，他肯定跟当时中央政策相背的，所以才能认为这里边的讨论是一种思想解放嘛。那么胡耀邦到中组部搞平反运价错案，这也跟中央政策相背的，不管赵紫阳做的也罢，万里做的也罢，当年他们这么做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当时威权政治是没有了，威权政治坍塌给了他们自个革新起势的空间。换句话说，就他们不再会担心，因为做了跟中央政策不一致的事情，被毛时代一样给打成一个什么反革命之类的，因为就没有这样政治空间了，所以呢，他才有他自己政治考量。所以万里敢支持的香港分的对非西的这个是包产到户，让农民吃饱饭嘛，这东西总没错吧，这没有错过这东西。那么你像胡耀邦他搞这里边的讨论，那么当时有个两个凡是，你要按照毛那些东西我们就没法前进了嘛。那么这个民心在哪里？民心是因为毛的东西不行啊。为什么把孙邦抓起来以后全国人民都要欢欣鼓舞，就是因为民心都知道毛的东西不行了。所以当时在反当前体制毛体这条东西上危险性并不大，在毛还活着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全民性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嘛，就那个四五事件嘛。 那所以毛主席去世以后，整个一个政治维权制度坍塌了以后，他们都知道民心在哪里啊，民心就在毛泽东不行了，所以华国锋才能把四人帮成把四人帮给逮起来嘛，逮起来以后全国人民才欢欣鼓舞啊，欢欣鼓舞完了，上了一个华国锋，华国锋有什么势力啊？换句话说，这些万里这样的诸侯们，有谁把华国锋放在眼里？我再把话说到实在一点，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即使他们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他们也知道他们做了跟中央的政策不相一致的东西，华国锋不可能像毛一样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嗯， 或像文革一样对着他们一样把他关起来，这都不可能的事情。当年的形势下，一像万里正他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呢、啊，可是第一代共产党人，这个第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有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在哪里呢、啊？他们要想让他领导的人民吃上饭， 嗯， 这是个比较朴素的愿望。那么当万里到了安徽当了第一书记以后，他突然发现这些农民都成这样了，根本没吃上饭，根本吃不上饭，就他这个第一代共产党人是一种朴素的感情的，这种朴素的感情促使他必须要农民吃上饭啊，这个东西这个朴素感情也超过任何的所谓我们现在宏大叙事讲的他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其实这是个最朴素的感情。就毛这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一个不管毛这一代共产党人他们做错了什么，但是他们当年所以参加共产党他一个心愿在哪里，让农民吃上饭，这是他们的心愿。后来他发现三十多年以后到安徽一看，他妈农民没吃上饭，居然我到一个人家里去看看，人家家里啥都没有，他不能出来迎接我，因为他家里就六口之家一条裤子，这个震动是很大的。这个我觉得你不需要上纲到某种政治高度来考量的。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领导下的农民，你作为一个省书记，你看到这农民当中居然这样了，你能不能想办法给他吃顿饭，吃饱饭？ 嗯， 况且他不用他做什么，因为当时在那谁完去搞三个月调查的时候，事实上小岗村民已经开始帮他找活了。他想做的工作就是说他有足担当就行了，他考量一下担当一下把这个政策的推广也就好了。万里就是有了这种担当。 嗯。 那么他这种担当就刚才我讲的，就是毛那个威权时代的政治坍塌了，他才敢用这种担当。你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75年邓小平整顿，毛一下子邓小平打倒了以后，万里不也接班了吗？万里是跟邓小平整顿的一个干将嘛。万里不也卸菜了，邓小平也卸菜了吗？那么他们俩完了以后，他们俩有过反抗吗？没有反抗，怎么能反抗？因为毛那是维权政治啊，他的政治还在，你尽管毛是一个老人了， 嗯， 但是邓小平的反抗他是痕迹比较明显的。你就比较一下，在1960年六七年六八年，毛把邓小平发配到江西的时候，邓小平说了什么呀？啥也说不出来，是吧？但是到了75年，邓小平为什么被毛打下去，是因为毛让他做一个文革的总结，说三七开嘛。但邓小平他就不做这总结，他敢抵抗毛。所以75年跟68年同样一个人，同样面对的同样一个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领袖，他选择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毛那会儿到了75年的那个时代，毛的威权尽管还在，但是他要想把邓小平这样的人再打下去，或者再把他灭了他，也不大可能。他只能说我把他免职，保留党籍一贯后效，这是一个政治选择呀。 徐老师非常的这个激动哈， 对， 我觉得他也是因为你在那个过程，而他研究以后发现这里面其实带给这个农民的生活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那如果我从我的理解来说，我其实为什么开始一直强调万里跟邓小平的这个师徒，我所谓的师徒关系了，或者这个老搭档关系，我觉得其实万里不仅仅是他说的那种，就是在这个文革之后了，这种集权结束的情况下他会敢这样做，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了解邓小平的为人，他首先是关心农民的疾苦，这个也以前眼前那种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会出更多的人命，会饿死人的。那第二呢，他非常了解邓小平的行为方式作风，因为他们长期在一起工作。你可以看到1975年就短暂这个当时不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第二起 第二起的时候，75年的时候，他这个在这个报告的时候讲要这个要大力发行这个推行这个国家的铁路啊、钢铁、国防工业这个建设。这时候呢，这个你看到1975年，同时也是万里跑去调任这个铁道部部长的时候，这两个时间 也是铁路安全万里行， 安全。而且当时在这个之前的铁路内部有很多非常混乱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不能够正点发车啊，然后经常误点啊、甩站什么。但是这万里去了以后，很快就把这些问题都给解决了。所以他知道他的工作作风是非常务实的，抓住时效的，而这些都是被这个邓小平所这个承认和赞许的，他同意他这种工作方式的。那么回到1979年，这个在这个小岗村做这个推行包产到联产包承包到户的这个时候呢，万里其实他是很快就跟邓小平去沟通的，他也并不是说啊，我不管这个中央愿意不愿意，我在下面搞了，这个不怕的。他其实也是非常及时的，这个1979年他年初的时候搞这个包产到户，到了年中的时候，6月的时候，他就回北京参加这个人大的时候，他就找邓小平去汇报了这个什么责任制啊，还有他在农村的情况啊。邓小平那时候是第一次对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他就说，哎，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可以了。 当时他也是先请示了老战友陈云，陈云表示双手支持。然后后来又来请示邓小平，邓小平也是想希望看到到底成果是怎么样的，如果好的话再推行下去。那在1982年之前呢，其实这个东西一直是违宪的，就是当时咱们的宪法规定是要 人民 公 社 的。对，到82年呢，第一次下了中央的一号文件来承认这个包产到户是鼓励的，是允许的，甚至他用了一个词儿是说农民的伟大创造。但其实我们不得不看到背后有这些老的政治家们他们的支持。除了这个农村的经济发展之外，更应该关注的其实是万里对城市发展经济改革的一个贡献。因为像农村，就像刚才徐庆泉先生说的，可能万里并没有需要付出那么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他只是情之所至，发现农民吃不饱饭，然后又发现其实小岗村早就在做这件事情了，他只是拍板决定说好，你们继续做下去，我支持。然后后来呢，事情可能就像大家知道的一样，后来这个包产到户呢在全国推广开来。但是这些也许仅仅是他的政治勇气，但不是他的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政治智慧反而体现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改革中。我们再来听徐庆泉先生是如何评价万里对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的。 我见过万里两面，第一次是黑一个老同志见的，第二次我一个也是个办采访的过程问。我认为很多人宣传万里有一没有肯定，没有至少没有把它提出来。提到跟那个要去你打万里这个话呀相同等的地位。你知道吗？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个万里他在这个城市的经济改革呀，他的探索呀，这个贡献很大的。这个很多人并不注意，其实万里80年到北京以后，当国务院副总理嘛，到北京以后他是这个81年开始，他在北京抓了一个点叫首钢。他三次去首钢。咱们来看首钢这个改革的，就首钢改革，他事实上他把首钢当为一点，就是关于城市改革或者企业改革。因为当时我们胡耀邦不强调要城市包子进城嘛。包子进城。但是他倒没有强调包子进城，他是强调他是从一个点来解剖这个事情，解剖这个包子应该怎么走，包括经济体的改革，就大企业的经济体改革怎么走。我认为他做的非常到位，就他这两个东西，他的探索呀，因为你要是关注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他第一次是81年去首钢，第二次大概是84年吧，84年正好我们要做12届三中全会决定嘛。第三次是85年，就他在首钢的过程当中，包括首钢的搬迁呢，他都有很就是很有预见性的眼光。比方说85年他去了，他说首钢要搬迁，搬迁完了以后是环境问题。那么他主导了，我个人认为啊，就他主导了首钢的搬迁，事实上把环境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因为但是他在首钢这些东西只是人们很少去重视东西。我认为啊，在1978年改革开始，就改革像万里在农村改革，包括赵子阳，包括这些人在农村改革，这东西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 他只要顺应这个农民的需求就好，换句话说他有一种担当就好，就能做到。但是我认为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尤其是在城市改革或企业改革这种情况下，改革往前推进需要有自觉的行为的时候，看到这种探索呀，在历史进程当中的贡献反而越大。 嗯，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是个顺应农民的问题，顺应农民要求的问题，只要你顺应了就好。但是城市改革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包括大企业改革我们也是一点经验没有的。 嗯， 换句话说，在全国的企业当中，那么改革所遇到什么问题，并不像农民那么直接呀。农民的直接问题就是我们没吃上饭，我们想吃饭。 嗯， 所以这个保育金存的，保育金咱们当年的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给我讲，他就一句话讲，就是抱团大户是饿出来的，抱团大户，就是他是饿出来的嘛。所以他说的很有道理，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但是反过来，到了1982年以后，就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那会儿胡耀邦一个讲话，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嘛。 嗯， 那这个全面推进怎么推进？好，农村改革我们已经很成功了，现在我们需要城市改革，需要企业改革。但是这个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我们还很多，我们并不知道。那时候有很多经济学家，比方孙远芳他们经济学家，他们讲的属于价值规律问题，那是浅层次的问题。 嗯。 但是万里从这个所谓的首钢这一块，他的搞，他一直到首钢，一直把首钢做一个点来试验的话。尽管我没有看到很多材料，但我知道他几次去他讲话，那么他的贡献我认为在探索城，就是农村，不探索政就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那么他是一直关，至少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嗯， 那么至少他关注的点对以后，包括尤其是我们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是开始有一个叫关于加上那个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嘛，只有这么个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之为一个新的经，那个叫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新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吧，什么之类，有这样的话。 嗯， 那么他这个东西跟万里、跟赵子阳、跟他们就在第一线推进改革的人来讲，是有极大的贡献。所以这个东西来讲，我倒是觉得，就是要是盘点万里他们这些人，我倒是觉得。就说是我，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改革，或第一个阶段农村的改革，和后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所谓的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那么这两个比较的话，那么后一阶段的改革倒更需要政治智慧，倒更加需要勇气，探索的勇气。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问题。 其实不管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最终受益的都是人民。起码你可以说万里是真的一个做实事的政治家。 其实我听到这个徐先生，我其实有一点还是不太跟他观点不是很一致。他说他在这个农村推行这个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不需要他的勇气，但是你回头看他当年的那些经历，他还是真的是需要一些智慧和勇气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这个学这个陈永贵，搞陈永贵那一套的，然后呢，当这个刚刚这个安徽搞这个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人民日报是发了一些这个社评啊，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读者来信了，来批这个承包责任制的。那当时万里也是对这件事采取，一方面他就跟他的手下就说，我们还是去继续搞我们这个推行我们的这个改革，不要管他，但他也并不是放任这个。舆论是这样走，他也写信到新华社去，针对那个人民日报的那些这些评论来做出一个，也不叫反击，是一个辩护，为自己做辩护。他也是在这种舆论上，在理论上为自己的这个改革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辩护的这个工作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只是默默在那里做，我觉得也是不够的。那后来的话，包括这个后面他那个在修理宪法的时候，修改宪法的时候，他也说我们不是说光做而已，要把这个做法一旦通过这个实践确认它是有效的以后，我们把它变成法治，这也符合他后面就讲究不要人治要法治的精神。 对， 把这个人民公社的提法删掉，然后改成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在1992年10月的时候，他主持人大常委会的时候，正式把这个宪法就是修改了。所以这些你会看到，他前后都是连贯一致的，并没有好像说在农村是一块，然后到了这个城市又是另外一块的。 对，不过你说的这个啊，也徐先生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就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些逝去的领导人的时候，为了夸大他们的功绩，我们往往把这个对立面做得特别的大，然后就显示他们在推进改革的时候受到了阻力是很大的，但是往往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子的，仅仅是为了突出他们的贡献和功绩。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最后再来听一下徐先生是如何看待现在党在描述这些去世的领导人他们功绩时候存在的一个问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Hi, 欢迎回来3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年可以说是有很多伟大的政治人物去世的一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改革派的先驱他们在今年呢去世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党的讣告和很多的文章都来缅怀他们的功绩。 这个刚才张老师也说让他想起了1976年，这个我不禁想到，其实中国人现在骨子里还有很多就是对这种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一种依恋吧，就是父亲一样的依恋，就是可能他已经他的存在，他的肉体的存在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但他只要还活着，他一息尚存，就好像心里有底儿。那一旦就是他撒手而去的时候，瞬间就会觉得空落落的，好像就是没有垫底。其实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有这种对伟人的那种心理依赖的这种包袱在存在。 对，其实除了这一点，也有一些对上世纪80年代的怀念，那个时候也是中国的一个黄金时代，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是一种 文化思想， 对全面开放的时代，所以这些伟人去世呢，我们也是在怀念那个时代。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伟人他是做出了贡献，做出了改革，遭受了阻力，但是阻力真的有这么大吗？还是仅仅是为了突出他们的功绩？我们再来听炎黄春秋副主编徐庆泉先生他是如何看待当时的宏大叙事的。 我们现在受这个官方党史的这个错误引导啊，让我们脑子里已经有了宏大叙事的概念。宏大叙事概念是什么？我们要突出某个人的时候啊，往往要加强一个对立面。什么叫对立面？就是我要显示这个人的作为是多么正确的时候，往往要把他的对立面也显得比较强大，这样才能显示出我在他对立面强大的情况下我更强大。我们现在宏大叙事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引导我们觉得当时，其实说实在的，我就讲这里边的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你我不知道你了解的不了解，当时胡耀邦在党校搞这里边的讨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当时这个全很多报纸都在，胡耀邦至少有胡纪委在支持的，还有报纸嘛，还有新华社在支持，报纸在支持。但是当时乌冷西说了几句话，乌冷西给胡纪委打了个电话，这句话胡凡的事你也知道，后来被渲染的非常厉害，所以反对派的声音。但是乌冷西也就仅仅给胡纪委打了个电话而已，打了个电话，既没有邓道，也没有他妈的作为中央政策来压制他，压制这个讨论。他只是向胡纪委，他作为老领导跟胡纪委讲，你这个东西是不对不错误的什么之类的，是吧？你说他影响有多大？但是当时胡耀邦主持这里边的讨论文章在全国铺天盖地发表，相对于这种铺天盖地的发表，乌冷西的电话作用会有多大？ 嗯， 而且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是他作为老上级对他老下级讲的一番自己的意见而已，尽管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你想这效果会多大？但是我们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没人想象到他的效果会多大，只会想又有乌冷锡的反对，那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里边很讨论怎么怎么怎么，因为他树立一个敌对面啊。所以我们描述这段历史，我们要把乌冷锡做一个敌对面树立起来。尽管他的意见是仅仅对他老部下讲的，尽管他意见也根本没登报，他的意见也没有成为中央的某种政策，但是我们还要把他作为一个对立面，否则的话我们这边就世事无名。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值得我们来看的东西。 嗯， 当然我这么一说并不是在贬低万里面他在这个农村改革当中的贡献和作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夸大他当年的政治考量当中他的作用。 嗯。 就是反过来说，我们当年的势力情况并不像现在我们的红八叙事所讲到的那种对立面非常严重的那种情况。当年的崔永贵算个谁啊？崔永贵是国务院主管农业总理。他算什么呀？连黄花光都不算什么，崔永贵算个什么？况且崔永贵在万里和邓小平或者是周慧啊或者是邵子阳这种人眼里，这种人算什么呀？这种人就文化大革命上了一个混混，有谁能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当时崔永贵是主管农业的总理啊， 嗯，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啊，有谁，你说万里他们有谁把他放在眼里了？没有。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就是大寨是大寨，如何如何如何怎么着，成为全国的旗帜，哪里还有旗帜啊？那会儿没有嘛。 嗯。 所以，但是我就是我们的历史叙事，因为为了夸大，或者是因为我们是已知，为什么这种叙事会出来？我们已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 我们在历史叙述过程当中，到现在为止也是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说，我们要讲我们的贡献。我们一定要把自个树立个对立面，把对方做一个对立面树立起来。那么这样，双方对立的越厉害，越能显示我们的改革多么艰难。 嗯， 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事实完全不是。就红八叙事还是一种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那种思维模式。 嗯嗯， 就是这个思维模式其实很，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党史，看我们的历史叙述也是这样。 嗯嗯。 就是，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历史叙事方式把它摒弃了以后，我们才能还原万里他当年的作为。要没考虑问题，要落下怀里那样，在明朝历史贴一个横断面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就是横着来看的。横着来看，你就会把万里，假如是一盘棋的话，你把万里摆在第一个位置上，后边是赵子阳、什么周慧、什么赤壁青、什么宋平。但是他们总体来讲是在一个步伐上走， 嗯， 只不过是有前有后的问题。那换句话说，他们走的地方，他前面都是有一道禁区在哪里，都是在于当时是违反中央政策的，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们这些人，或者我们要说的，假如说给万里一个肯定的贡献的话，那万里无非就万里再往前面走，大家伙在后面跟着，就一块儿去违反宪法去，一块儿去违反当年的中央政策。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考量一个理想政策的出台，我们要考虑往前走。如果在退回十年以前毛时代的话，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做这种事情？同样，我们再考虑到1962年，就是三年在海以后，当时在安徽同样也实行过包产到户，在河南也实行过包产到户，为什么毛一句话就压死了？到62年里，毛就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是怎么批包产到搞包产到户的人嘛，是吧？那么，但是为什么到了十年以后，就77年的时候、78年的时候，他们可以搞了？因为他们都一样，都违反中央政策，但是因为华国锋没有像毛那样的魄力，一把把他们拿死， 嗯， 或者话说，你刚有点苗头，我就可以把万里给摁死。华国锋不具备这个权威，是吧？ 嗯， 所以万里敢干。所以赵子阳也敢干，所以赤壁青敢干，所以宋平敢干，是吧？ 嗯嗯。 当然也有人选择不干，比方说我们知道包产到户当中有句著名的话，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就是想 即兴报刊大户的赤皮青，跟不想即兴报刊大户的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杨玉群的争论。赤皮青说：“你走你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两个人可以争论。在中央会议上，两个人可以争论，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央的主持会的人也容许他们争论呢。” 嗯， 是吧？这个道理我们要想明白。花国锋主持会议，敢让他们俩在争论，而且花国锋还愿意让他们俩去自个儿试去，是不是？那显然这个威权没有了嘛。 嗯， 那你说赤皮青在花国锋面前跟杨玉成争论半天，花国锋也不做结论，那赤皮青还不会接着干去了吗？是不是？ 嗯， 那如果再要当年在62年的时候毛一句话给摁死了，那么赤皮青还敢争论吗？还敢回去干吗？对吧？但换句话说，现在包括现在这句话也有问题。当年是这句话是当就现在我们在描述万里这个问题，把这句话也作为当年是中央对这个事情看法有争论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没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贵州赤皮青那是山区，山区搞半山道户最有利，因为他不挨着。 嗯， 杨玉晨的黑龙江省委书记，他是给他晃粮仓啊，他搞半山道户对他不利，因为他是大生产作业呀、啊， 嗯， 是不是？所以他不好半山道户也是可以的。 徐先生就是说要把整个历史来看一个横断面，不要只看这一件事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而且确实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可能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来推行包产到户，那个时候也是因时因势所需。 嗯，还有我觉得他提出一个自主权的问题，就是什么地方的人种怎么种是要靠当地的农民来自己来决定的，因为都是从中央从上管到下管那么具体的话，其实你不了解具体情况管不好。你比如说这个人民公社实行的时候，这个他说搞北大仓的时候、 嗯、 那他是一片都是荒地，他适合搞这种联合收割，他是适合的。但是到了贵州山地，然后这个耕地变成琐碎分成小块的时候，他就不适合，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最终就是你要把这个，你要相信老百姓的指挥，你要相信农民的指挥，怎么样做能够适合他们自己的生存状况，他们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去决定的，而不是说从上到下铁板一块，要么就大家全部人民公社，要么就全部都是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该是这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 确实，比如说你像海边有很多渔民，他们本身是、嗯、靠打鱼为生的，但是他们也有地，所以如果到时候他们来实行这个联产责任承包制包产到户，他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土地分给我们，原来不是人民公社来管， 就成了他们的负担了。 对，反而成了 打得好好的， 对，反而成了他们的负担。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的敏感性来判定哪些东西是可以在这儿执行的，哪些东西可能不适合我自己，我有这个拒绝的权利。但是往往我们现在很多的政令其实是也存在这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官员他并没有去判别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反而就只能一味的去执行，甚至是不敢违抗中央的决定、 嗯、 甚至连提意见的这种 都掐死了。 对，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也需要现在的这些执政者能够有更多的， 再回过头去看看当年这些老一辈的这个革命家是怎样处理当时的问题的。 对、 嗯、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再见。